心不冷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很久以后，留

我比较喜欢林俊杰，他的《故事细腻》这首歌我觉得很经典。 在我看来，经典就是不管经过多少年，经过多少的变化，在听到或是提及都还是会觉得很触动很感动。我认为的经典歌手周杰伦，虽然听起来没有那么久远，但是的确从小就听他的歌曲。 经典解乐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解乐角就是爱经典。 哪怕只有一半都好，我是这样任性潦倒，觉得自己像这里的飞鸟，向往一个依靠和因为有你的美好。当时我们都怕老，永远不敢承认对方最好，以为可以负气而逃，但哪里知道爱就不见了。 像这一的飞鸟，向往你可以靠。